汪苏泷呢，我觉得跟林俊杰有点像，永远长不大的娃娃脸，善于创作，从小学习古典音乐啊，对旋律的把握呢有独到的地方，而且他的 vocal 有经验。 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牵挂，因为怕眼泪落下。 这首歌上榜第二周呢，下降了四个榜位。汪苏泷的歌迷要多多加油，为他投票啊！这里是刚开开始的今天中国榜Top 40的街榜专题时段。 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 第39位， 不及你走了吗？还是还在这里？太阳出来了，微风也不早。 对了，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要祝正在听节目的妈妈们节日快乐，永远年轻漂亮，幸福安康。这首歌呢是送给爸爸的一首歌啊，民谣歌手阿健从 VIX 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写的一首为你离开做的小事。爸爸呢已经去了天堂。 听着这么多时过四季，这附近的小镇很近，漫长冬夜你在，我就摊开城门出去看天上的星。年轻时我太忙了，寻找得不到的，后来我什么都不是，半途而废如朝夕。来一盏没有的，就把我点燃，装模作样闭上眼，你和月亮升起在雪山。父亲你走了吗？还是还在那里？ 八位， 很过瘾，唱起来不好唱啊！来自马来西亚的唱将李佳薇，嘿、hey、baby， 你是我的。 我喜欢听着花语眼睛看你，想念你就是最。 Hey baby, hey baby, hey baby, hey baby， 这是电影《亲爱的初恋》的中文主题曲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一起来倒数排行榜，2018年第18期中歌榜 Top 40啊。接下来继续停留在马来西亚，拥有多首华语经典的张栋梁 ，Nicholas。2018年最新的 EP 主题歌《最好的快要发生》， 最好的快要发生，还要我们等一等，最坏的一次旅程，转身就要跑得远。 参加我们的欢唱会，我记得是重庆站，哪一年我忘了，但是那一站我主持，所以我记得他。 第36位。 苏诗丁啊，不容小觑的实力歌手，曾经参加中国好声音，参加我是歌手。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看过他现场的朋友都会竖大拇指哈。南方有乔木的插曲， 幸福的资格，舍不得转身走喧闹的世界，只 一二三 有我。 第35位。 终于明白遇见你是要找回我爱情，是要 幸福着。 啦，陈嘉桦，产后复出首唱，这是一首 OST 电影脱单告急的主题曲《忠于爱情》啊。本周第35位，上榜四个星期的时间了。陈嘉桦的《忠于爱情》，接下来第34位呢，也是一首 OST 啊，古巨基为电视剧《老男孩》演唱的主题曲《不老男孩》。这首歌呢，还有一首英文的版本《Oh Boy》，这是古巨基的第一首英文单曲。 我曾问过自己，生活值不值得叹息？明明烦恼都已摆平。男人一生中最大的瓶颈，却是走走又停停。所以不管多急，我都能走下去。多少年之后，一个人许久，才知道什么是愁。可比起接受，还有未完成的梦。去追求，盼时光倒流，不如继续走，再见也可以是问候。我还是我自己占有。多少年之后，借寂寞消愁，才明白什么是富有。打点好伤口，继续做完年少时的梦，再享受。暗涌起还在青春的路口，转过身仍然是朋友。我稳稳地走，也稳稳地留。 第33位呢？ Happy 田馥甄最近呢连发了2首主题曲，有爱了很久的朋友哈、啊、还在榜上，还有就是这首最暖的忧伤、啊、田馥甄说这首歌呢就像是一封情书哈、啊、来自一部电视剧《温暖的弦》，是主题曲，陈小霞作曲，姚若龙填词。 发现了有情人还能 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 绑。Number 第32位 Number。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直非常有个性啊。虽然他的主要是演员，可是他每次唱起歌来呢，绝不是玩票的性质。十年前呢，就曾经签约了独立的唱片品牌，推出过专辑，当时参加过在天津站的欢唱会啊。十年之后，跟火星电台的黄少峰一起来合作，这首歌叫做《Her》。节目就要带着他的自己的 band 去参加音乐节啊，他就是宋佳，小宋佳。的 Her， 这里是麒麟正在 FM 97.4，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8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各位妈妈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新歌，来自胡夏第5张专辑最新派台的《阅读爱情》，由易家扬填词，写从前慢的刘胡毅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阅读爱情》，第31位。 什么故事那么小声，听得见本能，听不见可能，爱是相对论，快乐穿插了苦闷，让情人把门心和一个类似崩溃前的清晨，那些错与对以及未来与前程，谁的心又累又疼。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浏览记忆的旅人，爱总是来去无声，让时间压空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永远不懂关于思念的成分，被这个世界折腾，快乐要我等多久我等。可以转身看着一个人，

其书法吸收北碑之精华，加之个人的品质修养和才情智慧，神韵超迈，气势磅礴，自成一家。此次展览多方位展示于右任先生多年以来的书法创作成果，展现其对书法艺术的探索和追求。展览分为生平事迹介绍和展品陈列两部分。生平事迹部分通过大量的文字、图片、实物以及出版书籍，介绍了于右任先生艺术生涯及相关活动。展览将展出至5月21号。同样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还有由广东画院、广东艺术博物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此次展览展出70后画家刘三奇近年来创作的铁柱山川国画系列作品约60幅。画家许新松评论，刘三奇的山水画着重发挥传统中国画的写意性，笔力苍劲透直，稳健不失率性，墨色凝重浑厚，具有较强的个人风格。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20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母亲节快乐，这里是2018年第18期中国榜 Top 40接榜专题时段，本周排在第40位，汪苏泷《忽而心下》，第39位阿健《为你离开做的小事》，第38位是李佳薇《Hey Baby 你是我的》，第37位是张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第36位苏诗丁的1、2、3，35位是陈嘉桦的《忠于爱情》，34古巨基的《不老男孩》，33是田馥甄的《最暖的忧伤》，32位是小宋佳的《Her》，31位胡夏的新歌《阅读爱情》。接下来进入到第3军团萨顶顶为香蜜沉沉烬如霜所带来的主题曲，叫做《左手指月》。 左手一弹指，右手弹着弦。舟楫摆渡在忘川的水里间，当烦恼能开出一朵莲，莫停歇，给我杂念。左手洗着烟，右手去奉献，赐予你和我永远的记忆。 第29位。 有一天你我同远去，跟随你的影同远去，和你相偎又相依，千山万水不分开。 慢慢的 千山万水，暖暖千 来了一首不是 OST 的哈OST 呢是这些年华语歌坛的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哈。这首歌呢是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为了纪念他们出道20年特别带来的《爱的路》主题曲，由小娟本人作词作曲，上榜7个星期成绩相当不错。本周呢下滑9个榜为《爱的路》啊。今年呢他们也会在很多地方啊通过一些 live house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共庆出道20年。 那只人脆弱就够勇敢，眼泪笑着擦干，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她很漂亮，哦，她很漂亮，像那猫太人心够宽敞，容纳所有不 这就有意义了。我们听到这是 Selina 任嘉萱。 脸庞，谁又能让每个人都懂欣赏？ 这是一部轻喜剧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她很漂亮。到目前为止呢，陈嘉桦在，天赋真在， Selina 任嘉萱也来了，所以 SHE 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呢，在本榜合体啊。任嘉萱的她很漂亮，新歌金榜排的第28。接下来我们要听下面这首歌呢，哎，真的还这个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演唱者呢刚刚给大家公布她要当妈妈了，她就是魏如萱。哎，魏如萱说呢，当了妈妈她挺着大肚子都要跟大家来唱歌啊，她以前承诺的都要唱下去，她要让她的这个医生呢在后台 stand by 啊。我们来听一下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第27位。 听到这首歌是方博申啊，这首歌呢本周排在第26的位置，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叫漩涡。 有些问题不一定要急着去解开，对的时间对的人来，站在虽然闹的街头孤独被掩盖，泄露天际的眼神收不起来，看你心里是个谁，我心里难 这首歌是姜元啊为最新专辑当中的别废话，霸气呀、啊、外露啊，上榜五个星期，本周有反弹，你是在坐过山车吗？别废话，少啰嗦，听歌。继续来听歌，往上爬一下，第24位是周华健作曲并且演唱的国产的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的一首歌曲啊，叫《流浪的终点》。铲屎官们，大家来听听看啊！据说呢，就是一只小猫咪呢，要去到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呢，哎，啊，猫爸爸呢就去找它，然后这首歌呢，大概就是写的这种心情吧，这个故事吧。说了一万次，我现在院线早已经下了，你告诉我在哪个视频网站可以看到猫与桃花源啊？流浪的终点上榜7个星期。 晨昏 露霜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悲欢有离合，万里途中家乡 Number 第二十三位， 林北雪风阳春，送君别去无知意，高谈无助昂首望，群起惊西周 这首歌是本周中歌榜 Top 40的恒星歌曲，恭喜亚军单曲曹轩宾《别君叹》，来自经典咏楼传这个节目的命题作文啊。这用陕西方言演唱，再加上有800年历史的南宋的古琴，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再多待两周好吗？ 山石林木无一样，莫问莫管你莫惆怅，山石林木无一样。 第二十二位， 飞檐走壁的超级鼓手，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偷，追着梦想的超级勇兽，周围来 this be your hero、be your hero 超级英雄，超级英雄我来去无踪，钢筋铁骨我说话很酷，我脚步稳固我从不认输，就是这样子我都会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抱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小弟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都请给本来个绿洲全雷达、哎、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偷，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追着梦想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Be your hero，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宋明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四个星期本周上升六个榜位。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 少利用手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我觉得宋明现在就在等一个机会哈，他具备了一切啊，成为当红歌手的可能性啊。第三十位萨丁林，左手指月，29位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爱的路，第28位任嘉萱 Selina 的她很漂亮，27位是魏如萱啊，她要当妈妈了，这个 Don't cry don't cry， 26位方博生的漩涡，袁娅维的别废话，第25位24位周华健的流浪的终点，23位是曹轩宾的别君太，22位是宋明阳的 Do it like this， 21位是参加今年歌手的节目啊，让他终于有机会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这首歌呢曾经在节目当中唱过啊，我们来听听看，李晓东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我心常自在》。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8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稍后回来全国时间我们要来听一下本周非常精彩的 Top 20。 闪着福报，闪着福报，我等奉旨几千年矣。先生真见无望，福祸自思量，已用我大无忌。生命在点关，我人世间百态，乾坤内外皆应验。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古人又在我等奉旨几千年矣。问道，我等人心怎可言语？一念之间，心心静静的每个我，牵挂着颠倒梦想，步步跌宕上发穿越这时间。 强到没有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颜值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喂，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梦想啊，我知道你一直把我放在心里，但我希望你能行动起来，将我变成现实。机会来了，关注中国国际航空官方微信参与活动，让梦想迈出第一步。我们愿与你一同用全新旅程触及全新高度。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田馥甄，上榜五周，爱了很久的朋友。 因为永远很远，不愿就此停留，以后有太多可能，何必找青春将就。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看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19位， 皮肤干燥怎么洁面，而无可积满思念，床头太过暖，眼沉回香分去点，不能单身，风暴与红茶从来两分，我像孩子一般依赖人，从无想过所爱的牺牲，离别你又怎做人，方知我从来毫无责任，是非不分，坐着被你着紧，等关心终于知道，冷心穿破也是你修补，家中所有没有你支撑不到，习惯被你待我好，18万缺点足够你数，是我这块土内疚也不可弥补。 这是一首广东歌。很少有广东歌首榜就可以进入到前20，当然现在很少有粤语歌曲来打榜了。李克勤的《单身狗》啊，据说他正忙着最新的普通话专辑的制作，这是一位韩国音乐人作曲，林夕的弟子林若宁作词啊，以纪实的方式来讲述在爱情里落单之后，自己身为一个生活不能自理、无法与自己相处的人，带着一种自嘲和反思。雷克勤， 这初中生寂寞学拼命忍，很天真。 Number 18位， 为我心心念几个字，千千人不知，付不尽这幅画褪于几城池， 倘若微微诺诺在这摊只包飞一世，我与花不成诗， 在这颠颠倒倒的乱世，千千人不识，看不过这幅画褪于几城市， 千山窗户还燃于壁纸，再写你 不语或不诚实，不语或怎诚实。 如果你看过《烈火如歌》，肯定会记得这首歌，潘旋作曲，迪丽热巴和毛不易的《浴火城市》，上榜三个星期，本周下降两个榜位。 OST 一多呢，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第十七位是小诺诺尔曼作词作曲，他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回来之后所带来最新的 EP《送暖》当中的《奶奶的摇摆颂》。 你说你老，眼睛不好，你的手依然强，你走路摇，你很爱笑，没人 送。 这是袁大千唱的一首爱情主题曲，叫做《无忧》。郁可唯他自己说，这是他五年之内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哇，大钢琴的混响和尾音不疾不徐漂浮在那里，像是围绕在郁可唯的嗓音周围的一种氛围的感觉和精灵。无忧。八周在前二十，空头冠军，紧接着冠军，然后呢，包括在上周之内的都在前十待着，就是宋茜呢，很有威力的，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别看她出道这么长时间了，这是她第一张的个人的专辑啊 ，Victoria， 她英文的名字啊，先行单曲《屋顶着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啊，我觉得是近期最好听的一首 OST， 谭旋作曲，张碧晨的《听雪》，Number 14。 让它细雪没入无情的岁月，却等来你一句无望的留言，旧梦换春，为何如昙花一现？良辰折剑，剩残缺。 这是烈火如歌的如歌情感主题曲，张碧晨的听雪。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这首歌，麻烦你为他打 call。 有一年 Number 第十三位，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着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发呆。先走了又回来，可是你不应该，可是你真不该让自己哭了出来，总有人说你 很邪恶， 你却说不能没有爱，到底你该不该，到底你该不该让自己放下来，飞驰的年代谁停得下来，多命狂奔也不能跑得最快，喧嚣的年代变得不言不语，低头笑了，他咬紧嘴唇，憋着一言不发了。 小屁孩不坏，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着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等待。 第十二位， 那礼物长这许的原谅，接受了你赢了又怎样。 本周新歌一号，五月天的 I Will Carry You 呢，顺利进榜，成绩还不错，排在第十二的位置。这是阿信作词作曲的一首歌，他们这么多年一直非常的燃啊，而且兄弟们都特别的团结，我觉得人生真的幸福不过如此吧，大家一起来打拼啊，从发小开始，互相见证彼此的人生啊。这是他们为某款游戏写的主题曲 I Will Carry You。 Have fun!

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刘可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的2018年第18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第二十位是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第19位李克勤的粤语歌曲单身狗，18位迪丽热巴毛不易的浴火城市，小诺诺尔曼的奶奶的摇摆送牌的17位，16位是郁可唯的无忧，15位宋茜屋顶着火，张碧晨的听雪排的第14位，13位是韩红小屁孩玩耍版，12位五月天 I will carry you， 11位毛不易的木马城市。接下来进入到 Top 10。 天天向上，好好学习，掏空身体没脾气。六月风拂过草地，吹来吹去抚摸你，风吹起，风吹起，怎样虐我都满意。遇见你，无边的空气，原来是别离。 我们现在听到第十位呢，是电影《遇见你真好》的一首插曲，叫做《遇见你》，这是常石磊根据邓丽君的《山茶花》重新填词改编的一首歌哈，《山茶花》非常喜欢，尤其是白色的山茶花哈。 冬天雪起夜雨，泪中有笑容铭记，风吹起。风吹起， 风吹起， 转身之后来不及。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命中注定遇见你，命中注定遇见。 第九位， 夜未晚，岁月红一晚，若有下一站，南缘海作伴，人未散。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首新歌，来自周深的无关，为幕后玩家所演唱的推广曲，这是继《大鱼》和《水晶物语》之后再度为电影发声。 装作与爱你无关，容颜无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当初你的温暖还不曾走散，我不敢留下遗憾。 八位， 狂风只有胜利， 这首歌很有力量，来自诗人董玉芳填词，零点乐队作曲并且演唱的《天下无敌》哈。继续来这个扛着他们的 pop rock 的气氛。 都是生命的洗礼，是男人就该顶天立地，手看尘世间虚情假意，眼尽所有孤独，忍住所有委屈，才天下无敌。天天向上，好好学习，成繁忙的宇宙，情愿被孤求，在独自拥抱的冷冬，淡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但留着 幕后玩家的主题曲，刚刚是周深演唱的插曲啊，无关主题曲那英，这次请到了那英来演唱主题曲啊，有没有戳心呢？夜光 number seven。 第六位， 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 张信哲三周冠军单曲，上周是亚军，本周排在第六，是前十当中的进榜周数最长的，进榜八个星期了。所以呢，接下来他要当恒星哥分分钟哈、啊，不在啊。有才女朱婧汐作词作曲，朱婧汐这些年也帮鹿晗写了不少的歌哈、啊，他是 VJ， 他是这个写歌唱歌写书的人。 Number 第五位。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梅花已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心酸心 想见歌迷呢疯狂打 call 的一首歌曲再次出现了谭旋作曲这一栏，段思思作词哈。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一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 烈火如歌的主题曲如歌安利给大家。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8期中国榜 Top 40，薛之谦摩天大楼黑马歌首周空头第四位。 撩人的方式是半推半就，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也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摩天大楼想拥有，让人爱不释手，晶莹剔透盼以后才能高枕无忧，请遮住我第几伤口。摩天大楼的道口，羡慕谁的 听第一遍大家就可以哼副歌， 请毁掉我的摩天， 这个品质不错，摩天大楼来自薛之谦。 第三位。 我是谁， 又是张杰啊，又是谭旋啊，和上周一样排的第三，张杰真假。 往前怎放下第四方，五天一在脚下练起心墙，远起一幻想，却笑作荒唐，黑白间闯荡生死赌场，纸醉金迷风光终将散场，谁又是真 袁大先生的主题曲真假。马上将听到本周亚军单曲呢，是张靓颖的一首 OST 叫贪恋啊，上周第四本周第二啊。 第二位。 我